哇，系咪讲下呢套咧？咩食人杰咩四大天王喎、啊？系咪啊？你我哋其实都讲过噶啦，之前我哋话介绍都介绍讲晒咁滞啦。咁阿明咧都仲有啲嘢想补充。咁同埋啊，当然会对比一下另外有一套狄仁杰，就即系唔系戏啦，系咩？ 网大啊？ 啊？咩天眼话？ 明天眼。 哇！呢、這个名劲啲喎，系咪卫星系统啊？系嘛？ 其实佢天眼嘅意思只不过系好似二郎神第三隻眼嗰个位置咧，有个人眼咁大而菱形嘅窿咁样嘅啫，系啦，个死状系。 啲、哦、死相系咁样。 系啦，冇错。 好啦， 就 跌 出嚟。 即系反而咧，佢系似翻啲一个即系查案古仔。好嘅，我都想讲，你补翻套戏想讲嘅嘢先。首先系明想讲咩？ 嗱，我就正正式式咧咁样用自己嘅方法啦，咁就睇咗一次噶啦，咁就就唔系话之前个感觉咁差，咁就不过咧系三集之中最差嘅一次集嚟嘅，我都觉得系。咁佢放弃，本来佢系谂住二月十六号上噶嘛，今年即系农历新年档啦。咁就佢放棄咗咁嘅做法咧，我覺得好正確嘅，因為咧，係啦，如果唔係咁樣咧，我諗佢個票房都會死得都幾難睇難睇啊！我覺得，因為佢依家都係收六億幾啊嘛。 我哋自逼上得賀歲，就算連一家大曬都唔會死啊！呢套點會啫？ 唔係應該唔係，但如果你話個票房都係唔會多過依家嘅話咧，咁樣就。难睇啊！人哋收三十几亿，我收六亿几，咁系咪难睇啊？呢、這个西游收七亿几， 咁啊难睇啊，一定噶啦，呢个一定噶啦， 系啦，咁就佢个剧情大家都知道，同佛教嗰四大风调雨顺、四大天王系冇关系噶啦。咁就不过佢呢套戏咧，佢喺技术方面咧，我觉得即系摄影啊、剪接啊嗰啲咧都 OK 好嘅。不过咧就好似。成套戏整体咁样睇咧，就好似唔系咁好睇，好似有啲堆砌嘅感觉啦。咁就佢啲角色嗰啲造型咧，就都全部都有特色嘅。不过咧，就好似硬系有种感觉，就系喺其他戏嗰度揾到佢嘅影子咯。即系例如阿刘嘉玲一啲造型，就有少少东方不败啊咁嘅感觉嘅。跟住嗰、那个嗰五个术士嗰度咧，其中有一个。穿晒日本服嗰个咧，个感觉有啲似东方不败条女啊咁样嗰啲咁嘅感觉嘅，硬系好多其他影子咁样嘅，仲有林更新啊，同埋马思纯，佢哋两个嗰啲感情线咧，其实可以短啲嘅，佢哋两个喂药啊嗰段咧可以再缩减啲咯，咁我觉得就咁都会爽快啲令到套戏系啦，我觉得就同埋冯绍峰个角色啊。佢好似同上一集神都龙王唔係咁连到戏过咁样， 足变下巴，系冇错。 而且咧，佢 咩角色咧？你要讲清楚先。 佢其实系一个将军嚟嘅今次，但系上一集咧，佢就系一个系大理寺里面嘅义兄啦，咁即系大理寺。 佢个角色名同唔同先？会唔会其实佢根本就做咗第二个人先？ 咁嗰一樣名都係個神 都望到係一樣名， 叫嗰個名嘅，好嘅， 都係叫屈慈嘅金針嘅，係啦。 咁、哦、但係佢個身份就變咗嘅，係嘛？即係個 唔係 換職位啊，唔同嘅， 升咗級 ，咁有權嘅， 唔係，但係佢個表現方法就係有啲唔同嘅。之前佢第一集個角色係似一個貴界公子咁啊嘛，但係今次可能個將軍個身份佢好似變得咗粗豪咗咯，咁樣個感覺係演出個係啊，係啊，同埋假武則天啊，飾有阿狄仁傑嗰場唔使講啦，趕客啦，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咁有一段啊，百姓嗰啲老百姓啊，中咗嗰啲幻術嘅時候，望住個天嗰度嗰個仙女咧，望好人人都望到個仙女咁噶嘛。嗰、那個仙女好似醜樣咗啲喎，係啦， 哇！你咁細位呢啲都留意啊？咁係 啊， 咁你留意到咁細就好多都唔掂喎呢套戲。你問我， 講翻同埋咩？佢啲動作設計咧，就我覺得有啲似日本嗰啲隱術嗰啲元素擺咗喺度啊，所以睇落去都幾豐富嘅。不過咧喺動作嗰度另外一樣嘢啦，兵器格鬥嗰度咧好流暢， 好流畅，好顺啊，但系咧冇咗一种战斗嘅感觉咯，所以唔好够刺激，我觉得就系啦。咁就同埋有一样嘢做得好嘅，就系佢轻功嗰度咧，就人人都好似唔同啊，个重力感唔同啊，即系例如冯绍峰咧咁样睇落去就轻过嗰个揸两把月形刀嗰个噶嘛，但系其他有啲嗰啲好似特种部队黑衣人嗰啲咧，就好似轻啲嘅咁样，即系个个人嗰啲轻功咧，好似就喺好似又吊威亚嗰度分到佢哋唔同嘅层次啦。嗰、那个轻身功夫系啦，同埋呢套戏佢嗰啲武打设计咧，我觉得佢好似转圈嗰啲动作咧，有阵时多得滞啊，好似为咗表现嗰种美感多过系个闪开个步伐，系啊系啊，同埋嗰个。月形嗰個霸刀呢，我覺得個設計呀、啊、對於動作呢就直情係蜀山轉呀、啊、徐克嗰套嘅月金輪嚟嘅，佢個效果係做到當年做唔到嘅嘢嘅，不過呢我覺得似法器多過似實戰嘅兵器囉，所以就同呢個戲就唔夾啦。另外就嗰把抗龍簡呢又同狄仁傑第一集就有啲唔同，好似變咗神器咁樣喎，今次唔同嗰個就係好似做到嗰樣嘢，但係只不過係坑佢第一次搵佢嘅嘢點佢第二下跟住再敲呢，咁呢就似少少樣啦，但係今次直情係淨係靠嗰啲聲 音波，音波攻擊其實變咗係啊，聲波攻擊變咗係啊， 同埋最後嗰場大決戰嗰度呢打怪嗰啲特技我覺得好毒氣嘅，不過呢就係、是、因為佢係幻術世界呀，所以呢令到你唔覺得係乜嘢事，我睇你嘅幻術我唔知道你真實嘅戰鬥係點，所以我一啲都唔覺得緊張㗎。嗰一場就如果佢係拍少啲嗰啲幻術場面，跟住之後呢就嗰個真實嘅戰鬥拍多啲，同埋有一樣嘢佢做咗出嚟但係佢冇拍俾人睇，就係、是、有啲人就見到真冇中幻術，有啲人中咗幻術咁樣，但係中咗幻術嗰邊啲人咁就殺紅咗眼，跟住之後打返中咗冇中幻術嗰啲人㗎嘛，跟住之後嗰啲人就好似唔知點好㗎嘛，係咪先？佢嗰度我唔知佢改咗劇拍多啲咁樣可能會緊張啲，同埋有一個位我唔知道佢係唔係改咗劇本啊。開頭係咪見到阿狄仁傑呢就佢揸住啲竹仔喺度打塊葉嘅，其實佢練緊啲好高嘅打穴道嘅技巧㗎嘛，係咪先？ 係 嗰一度呢，如果佢喺尾嗰段有佢哋殺紅咗眼，佢哋見到正常嘅情況，如果狄仁傑每個手下都教佢一兩招呢樣嘢嘅時候，就係、是、靠打穴道啊，可以令到佢哋唔再攻擊，而呢、這個又係啦，唔會繼續攻擊佢哋，係可以令到佢哋停止咗攻擊自己嘅，咁樣係咪可以做？咁樣係咪好玩啲咧？個故仔係啦，佢呢一樣嘢好似冇用到咯。佢之前我以為佢鋪咗就係未來呢一場戲嘅伏線嚟噶嘛，我以為係啦，跟住就。系啦，咁就同埋 你会唔会谂得佢高咗咧？ 系，我觉得系，即系其实就唔使 唔知嗰度，只不过系佢嗰啲，你咪当佢后屘咪用嗰支咁嘅死人嗰支咩拣嘛？我唔 抗龙拣。 我当佢其实系发挥嗰样嘢嘅一个招式嚟嘅啫。你又谂到佢打 咁高？我谂住用翻我一支竹用。 我睇嗰阵我就谂都冇谂过嗰个系打穴道，因为佢都冇呢样嘢嘅。其实呢套成套戏都。 OK， 我就覺得係同佢用嗰支嘢嘅關係大啲。咁 OK， 你至於你頭先講咧，如果你話佢 show 翻嗰啲冇見到幻術嘅人啊，咁啊好好笑咯，見佢哋喺度做啲好搞笑嘅動作嘅咯。如果冇咗嗰啲幻術之後， 係咯，喺個虛空度跌來跌去咁樣咯。 唔係啊，你以為佢係啫？嗰班嘢喺度自己指手畫腳傻咗啫，你見到佢。 嗯。 咪都係焚身以火啫嘛，即係周星馳整咗阿大軍。咁佢就見到自己係咁樣，但其實冇清醒嘅人見到佢喺度發傻啫嘛。 係，不過就係仲有兩 變咗咁， 仲有兩點。我仲有兩，係喂，係仲有兩點。係咁就主角佢最後解決個問題嘅方法就係揾阿阮經天最後一揾個咁嘅勁人去搞掂曬啲嘢咧。咁啊，其實就有啲求其啦，我覺得就係啦。呢方同埋 邊度係啊？邊度係啊？唔係你首先唔好用啲演員名講，冇人識嘅。首先你講 翻，即係 戲 你講翻狄仁傑，你講翻呢啲 ，OK？ 嗰個係唐僧個徒弟，你講翻呢啲。 個徒弟原測大師啊，係啦。咁就 嗰個出動咧，其實都冇用嘅，最緊要係嗰隻星星。 係。 其實後屘係靠隻金剛打大嘅，咁係。 係啊。咁好似乜？ 其實佢唔使叫阿大師嚟啊，叫阿金剛嚟得 嘅。係啊，同埋呢個片尾嗰段嗰度嗰啲風魔族喺度即係播曬啲嘢，就好似彩蛋咁出現嗰場咧。嗰啲風魔族嗰啲人，或者喺佢哋揾阿原測大師嗰笪地方啊，究竟係代表乜嘢咧？係啦，咁就有啲疑問啊。嗰度我唔明嗰場戲想講乜嘢啦，係啦。我睇咗之後個意見係呢一度啦，咁樣就四大天王。 哇！即係你竟然嘗試去解讀呢套戲裏面啲意義啊，嘥時間啦、啊！即係你不如咧，你係解讀你就諗下，其實除咗想講嘛，佢會有啲政治暗喻，就反而都仲近綁少少嚇。 係。 咁但係我都費事嘥時間啦 ，OK？ 係 啦。係 啦。我就即係睇完我唔打佢一身咧，我已經好俾面㗎。即下次見到徐一即係識做運路行啦，係咯。 唔係 嗱，我 係講 係咁我話講下啦。嗱，其實狄仁傑我哋一集拜嘅，咁啊神都無王好多人都插啦，但我覺得神都無王都好睇嘅。我個人意見我接受到。 你講今次退拜定邊套先？邊集先？ 神都無王第二集係啦，我個人都拜嘅，因為我個人我接受到劉德華變趙又廷嘅。OK， 我接受到唔揾翻劉德華，即係叫做轉曬，即係變咗翻馮少峰啊、阿趙又廷啊、林德華。 佢前選嚟㗎嘛，佢話佢即係佢後選。係 啦，所以我接受到，即係我唔會話啊變曬大陸演員，有啲人又因為好多人都係話啊變曬大陸演員，第二集就唔睇㗎嘛。咁我不嬲都接受大陸演員，當國語片睇啫嘛。台灣片都係咁㗎，不過我就睇下好唔好睇。 即係台灣片啊，台灣演員啊，點同咧？ 咁佢入面都有阮經天嘛，即係你嗰同埋講國語， 冇嗰個政治嘅憎恨啊嘛，你明唔明啊？ 除咗政治， 兩件事都係政治啫嘛。 唔係，咁呢個常人啫，咁我哋不嬲，我哋sci-fi嘅立場就話唔係地產地噶嘛。所以我接受到嘅自己，咁而單睇就神都無王好唔好睇啫。咁神都無王一開波，佢真係都係仍然有豐富嘅，一來佢有玄幻元素啦，有嗰隻水怪啦，咁二來亦都係有好嚴謹嘅查案元素。咁同埋第二集係會 嚴謹啊， 第二集算嚴謹嘅都，即係雖然最後都有啲。有即係真係有隻水怪啦，又養咗落去，咁又話講到係要謀朝散位，想叛國，有一族人，咁但係我覺得都算有啲細位串到嘅，咁同埋第二集佢其實好擺咗個雙雄嘅拍法嘅、就係阿狄仁傑同阿呢個就馮少峰，就係、是、嗰個叫咩尉遲根真金呢個角色，咁兩個叫不相伯仲。咁啊，雙雄片拍法變咗有氣味嘛，即係兩個就互相爭鋒，鬥武功之餘啊，鬥智謀，咁最後啊，惺惺相惜。 第一集有冇呢個角色？ 第一集冇嘅，新增嘅，係啦。咁第一集你知佢不嬲係一正一邪打啊嘛，就係打梁家輝嘛。咁啊，加同埋第一集會聚焦多啲阿劉德華同阿即係阿劉嘉玲嘅，即係劉嘉玲個武則天嗰個重氣啲。咁亦都主題係講話啊，究竟狄仁傑。同呢個武則天嘅關係係點呢？咁多咗呢啲描述嘅，咁所以一二集我覺得各有千秋，咁但係我自己個人我都覺得第一集好睇過第二集嘅，咁但係嚟到第三集咧，我記得就 fully bullshit 嘅，得唔得？咁因為第一咧、okay. 就我係狄仁傑最冇智謀嘅今集嘅，佢所謂嗰啲所謂嘅料事如神，都係純粹就話啊得㗎啦，一早同啲人講得啦，之後太后又會入嚟。名正言順咁樣守過漢龍簡嘅，咁即係成日係標榜啲預測到敵人的下一步咯。咁但係呢啲預測咧係好直覺嘅，或者你當佢有智慧啦。咁但係佢冇咗個查案過程，佢唔係憑論點論證論據，或者查證據，又或者睇到啲乜顯身啲乜，又或者可能係以往係有啲咧拋磚引玉嘅，即係敵人傑已經知道一切啦，但係就設啲圈套引嗰個兇手攋嘢，然後就當眾揭穿佢。咁有呢啲真係好典型查案元素。咁今集冇曬嘛。咁而所謂嘅敵人傑智謀喺今集就即係純粹係即係早一步。指揮到或者叫做佢又會同埋佢又成日會扮鬼扮馬嘛，以往冇嘅，即係劉德華嘅狄仁傑就好型噶嘛。上集嘅狄仁傑你可以話佢因為少年版啦， 佢 會去到 用啊呢度係。 係啦，佢又會扮又扮嗰啲咩馬夫咁，跟住又扮個小人咁，跟住然後又會去咁即係變咗下巴咗，兼個智謀整體個智慧係低咗嘅。 咁山來因為呢集我最唔新就佢個馮少峰嗰個上集其實好型，即係聲聲西西嘅角色。今集咧就變咗好似一個成日跟住啊狄仁傑，永遠喺佢個尾，而又有啲下巴嘅，即係佢又唔會有啲咩大嘅劇情轉折係來自佢嘅調查。 咁你會咁 focus 嗰個度嘅？我睇到戲佢連啊。其实梁家辉嗰个后生版反而仲讲得多啲嘅。 喂，梁家辉， 即系嗰个沙名叫咩？沙头陀啊？ 沙台中。 哦，嗰个唔系梁家辉，梁家辉嗰个唔系梁家辉后生版， 系梁家辉嚟噶。 梗系啦，梗系啦。 林更新系梁家辉嚟噶。 我林更新大个就系梁家辉嘅。哦。 系啊。 我谂你讲紧咩咧？ 咁我第二集我甩咗，因为我成日以为佢系。我又冇諗到，原來諗緊第二集啊！即係如果佢講第二集啊， 所以我就話你唔好講啲人名好唔好啊？因為咧，我哋聽緊嘅聽眾咧，大部分人都唔識你講嗰啲人㗎，你明唔明啊？ 有 我哋講低點嘅時候咧，我都盡量唔講翻演員名啊，因為我唔想啲人搞錯咗。你講翻個角色名啊，好嘛？ 好，好啊，好啊， 係咯，你講翻狄仁傑講翻嗰啲好嘛？係咯。 神刀龍王其實我覺得有啲僭建咗嘅有一條線，就係、是通天帝国嗰度啊，佢冇提过沙台中系嗰个太医啊，即系泰迪罗宾嗰个角色啊，我唔记得咗名啦。嗰、那个角色嘅徒弟佢冇讲到嘅，冇关系嘅。但系去到神都龙王嗰度咧，就喺度僭建咗呢条线出嚟啊，就话佢同佢系啊泰迪罗宾个角色个徒弟啊，亦都系识医术嘅，系啊咁。 咩意思咧？即系第一集已经有阿泰迪罗宾嘅咩？ 有，唔系第二集就唔系泰迪罗宾，就用咗陈坤做呢个。 都话唔好再讲啲演员咯，你讲翻个角色啊， 因为 首先就啲角色已经系成日唔同人演啦。讲翻啲，讲翻唔系即系嗰啲，唔好讲嘢，讲翻啲角色。狄仁杰就狄仁杰，边个就边个。 系嗰啲冇人知嘅，嗰啲太医名冇人知。 唔系，咁你咪讲太医咯，太医咪个角色咯，明唔明？明唔明？太医咪角色咯， 系 皇后咪角色咯，你唔使知佢叫咩名噶，啱唔啱？ 系， 但系个皇后已经转过三个人演，咁你咪好乱咯，明唔明啊？明唔明 ？OK。 咁 唔緊要啫，我覺得你穿唔穿個太醫個徒弟，我覺得又唔係重點喎。 老實講。其實你用真係當推理咁睇咧，你就 miss 曬呢套戲嘅。其實呢套戲由第一集開始其實根本佢都唔係一套真係一套推理查案戲。 嗯。 即係首先你睇 X-Files， 其實你唔係一個推理劇嚟嘅。你就算 X-Files 啊。係。係。神探伽利略就係喎，有咩唔同呢？神探伽利略呢，佢係一件疑似神怪或者有啲咩古怪嘅案件，跟住佢抽絲剝繭揾翻係一個即係合乎科學解釋嘅答案，而揾出真空或者 whatever 嘅真相。但係咧 ，X-Files 就唔係嘅，佢就好似查案啫。當然中間係有少少好似查案啊，好似推理咁嘅劇情。咁但係咧，佢話乜就係乜㗎啦。你觀眾咧其實冇得推理㗎，因為嗰啲嘢本身唔係一個合理嘅嘢嚟㗎嘛。佢初都以為係吸血鬼，結果查完原來係狼人咁都得㗎嘛。你點樣推理啫？佢講乜都得嘅，冇推理。推理其實係講緊你係同步讀者能夠參與呢一個推理遊戲嘅，嗰啲先係推理故事嚟嘅。其實金田一咧只係勉強可以咁講，因為咧其實佢都冇提供足夠嘅 材料俾觀眾自己諗， 咪線索啊， 係 咁你正統嘅推理故事係要俾曬。你可被推理嘅条件摆在你面前㗎啦，不过你读者未必咁醒諗到啫。咁到时开股嗰阵呢，你就会哦原来咁啊，其实啊我真係唔夠个即係作者諗喎，个作者真係好犀利喎，可以咁。其实一个咁嘅游戏，咁你先可以讲係一个推理嚟嘅。如果唔系你呢啲里面大量呢啲咁嘅咁嘅古灵精怪嘢呢啲，咁你根本就唔系神探伽利略都讲唔上。而狄仁杰本来就是正常是查案的， 是啊， 正常案的。咁你要睇呢、這个，你就要睇去睇翻郑则仕嗰啲，反而仲即系仲系啲。咁你睇刘德华嗰个版本，你已经哇又咩咩啊？嗰只咁嘅咩金龟话咩赤焰金龟乜鬼啊？喂大佬啊，你呢啲咪真系好似华英雄嗰啲咁样噶啦？已经系咪？即系华英雄入边佢都好似有时都查案嘅， 系咪啊？哇！到底边个搞赤家宝嘛？咪咁喂，大佬啊！你嗰啲咁神怪嘢，你 look like 一个残酷啦，但你唔好话听，你真系有得谂嘅，因为你里面嗰样嘢唔系现实噶嘛。你现实嗰啲你就可以拆解 ，OK？ 你可以表面嗰单案系好悬疑、好神奇，好似有鬼或者有咩有怪物。咁但系你如果你个故事你系设定个世界观，其实系现实嘅。咁你就首先你就會諗下到底點樣可以做到嗰個效果呢，咁你都神量加兩張你都可以參與嘅。咁但係可能因為你 lack off 咗嘅係最新嘅呢啲咁嘅科技嘅即係常識即係知識啦，即係我諗佢都做咗好多 research 先寫嘅神量加兩張。咁佢又真嘅真係有樣咁嘅嘢，不過你一般人未必知啫。咁但係咁佢冇呃你喎，你唔 update 咋嘛，你啲嘢係咪即係佢現實存在喎嗰樣嘢。佢解得通佢到底點解可以咁樣殺人嘅喎？你嗰啲先有得推嘅。你唔好同我講神探伽利略點解最尾係呢個咩神人體自然呢？哦，原來後尾發現呢個世界有樣叫赤焰金龜，你唔可以死。你咁樣你根本呢個已經唔係一個推理故事嚟嘅 ，OK？ 咁你只不過佢疑似就係喺嗰個神奇嘅。嘅國度啊，佢嗰度都唔知咩地方嚟嘅，狄仁傑而家嗰個版本 ，OK， 異世界嚟嘅，有好多古靈精怪、星戰一樣咁嘅，即係嘅生物存在嘅 ，OK。咁你叫我推理要推咩啫？咁我咪等你點樣講，咪咁樣聽咯。咁所以其實就冇咩話推唔推理㗎啦，合唔合理亦都唔重要。咁到底今集呢個狄仁傑變成咩呢？呢個狄仁傑其實就有啲似咧《倩女幽魂二》入邊啊，阿張國榮。所做嘅佢成日以為佢係另一個人嚟㗎嘛。即係佢話俾佢聽叫靈彩神，但佢就以為佢係嗰個咩諸葛卧龍呀。係。你記唔記得 係。 咁佢咪成日老點佢哋，跟住佢哋又信晒㗎嘛。諸葛先生講嘅一定係啱嘅，咁即係好笑㗎。嗱、啊、大家唔好唔記得呢、這個都係徐克嘅作品嚟㗎 ,ok? 係。未忘記㗎嘛。其實今次狄仁傑係差唔多㗎，即係佢變咗一個咁嘅好似一個在後面老點的人，即是你不要當他是主角來的。那不是啊，那靈彩神都是主角，是啊，但是實質你看看靈即是傳統人二啊，是不是真的這麼是主角啊，是不是再第一集這樣是用他試點，即是他已經是一個群像群戲來的，他都是在存在裡面的其中一個角色。那他不消失得太久呢，你已經很好的了。他已經走了一個一拳超人的套路，就是不是你不會經常看到一拳超人的，就平時呢就看看其他人打的啫。咁佢就差唔多係咁啦，咁佢所以你咪唔會好似好以阿狄仁傑作為一個再係一個主角視點，佢會中途咧消失咗，咁佢可能條線就走咗去佢個 friend 沙陀係啊，沙陀 咁又或者走咗個條女，即係嗰個另外嗰個同佢初好似係敵人，後屘幫鬼咗佢哋咁，咁佢會不斷轉嗰個角色視點，咁呢個咧似乎係一啲而家嘅動漫咧嘅一啲手法嚟嘅，反而。咁佢其實亦都吸收咗好多呢而家嘅動漫嘅，包括呢個進擊的巨人。 嗯。 咁佢嗰啲變出嚟嗰啲咁嘅巨型嗰啲咁嘅所謂四大天王嗰啲咪係嗰啲嘢囉。即係嗰啲影像上嘅。咁當然好明顯呢個 Rampage 上面嘅白星星佢都抄埋啦。或者King Kong啦，係啦。定係佢其實本來想玩King Kong，諗住唔好整咁似，整個白色呢，點知撞咗另一套。 又加啲雪咁樣，雖然有白色咁樣。 整咗撞咗第二套。佢撞咗第二套你都唔知呀。跟住嗰個騎住嗰隻星，嗰又係光頭又撞咗個 rock 啦，係咪？可能佢呢個就唔係專登嘅，可能佢咁啱即係諗住扭橋，點知扭完都係撞咗另一套扭橋嗰度啊嘛！即係大家都玩扭橋啊，咪黑變白啫嘛，有頭髮變冇頭髮啫嘛，呢啲係人都諗到嘅，係咪？咁你咪又撞咗第二套咯？咁所以其實佢會攞咗好多咧，啲比較其實佢係想變新啲嘢。咁、 嗯、 但係出出嚟好唔好呢？撞咗出嚟好唔好呢？呢個另一個 story 啦。咁我就覺得係唔好嘅。佢做咗出嚟呢係真係唔好，真係唔好意思，呢套我真係唔收貨。OK， 咁同埋呢個武則天呢個角色呢係由開頭你都仲覺得第一輯嗰陣，即係第一集劉德華嗰陣，雖然都唔係後生㗎啦。OK， 因為都有啲妖婦咁㗎啦，搞到劉嘉玲真係慘啊，嘉玲姐。咁但係咧都好啊，呢集成搞到佢都唔知做乜。明明咧，佢應該而家後生啲嘅，但係總之睇嗰時候咧，佢好似仲妖婦過 第一集， 真係老老啊！成嗰啲老老，你做咩整到佢老老？ 真係 唔點解啊？即係佢心目中武則天係咩嚟㗎？即係妖老妖怪嚟㗎。咁、如果你 即係我真係唔知啊！我你唔好話佢後尾識友嗰段啦，其實佢一路個感覺都唔好嘅，就咗呢一套，佢就搞到自己東方不敗咁，著啲男裝嗰陣都其實都唔係好討好啊，硬係好格格不入，即係真係唔好睇。你即係你會唔會俾翻阿嘉玲姐一個靚女嘅感覺咧？呢度可以，即係後生嘅武則天其實都傾過傾城嘅，得唔得啊，老細？嚇！即係唔得咯，即係做到出嚟。喂，呢、這個女主角係邊個？呢、這個主角係劉嘉玲啊？係邊個咧？定係嗰個即係初初同佢哋打，可以幫佢嗰、那個？係 啊，嗰、那個 唔知啊，我 外族女咯，係 我 define 唔到啊，大佬，即係定係力人傑同佢個 friend 係嘛搞基啊兩個，嗰、那個真係女主角係嘛？即係呢個都係㗎，呢、這個咪跟咗而家啲蒙面商人咯。蒙面商人即係一號同二號係真係基咁噶嘛，即係而家好中意玩呢只 BL feel 噶嘛。咁佢呢度都有少少喎，係啊，即係雖然你講嘅話佢有鍾意第二條女，但係其實好明顯佢兩條友係基嘅，即係有啲咁嘅感覺㗎都其實有少少係啊，咁冇錯嘅呢套嘢係追上咗好多而家嘅元素，但係喺發揮喺古即係中國古裝同狄仁傑呢件事上係完全失敗咗，同埋用上好多特技片嘅嘢啊，同埋我覺得佢就係太多特技啊，咁但係雖則咁講嘅咁。咁呢度嘅特技咧打鬥咧，我都點都成功過咧。上次奇門遁甲嘅 係啦，即係年頭嗰套一月奇門遁甲仲大鑊， 嗰套大鑊啲，一嗰度真係打果明打外星怪獸。咁呢套喺 CG 同人即係去拼合嘅時候咧，今次套反而仲好啲，因為咧佢裏邊唔係因為佢裏邊用上翻好多係人，真係人去耍嗰啲嘢， 唔係打到飛天動地， 唔係下下靠 CG 就未至於有翻個實體先，跟住再 key 啫。咁啊呢件事咧表現上咧，咁啊我覺得喺獅子你夾硬要我睇獅子嘅時候，真係我唯有一讚呢樣嘢咯嚇。咁但係其實我就覺得唔用啊更加好啦，係嘛？使出咩星星嗰啲，我哋覺得多餘啊，係啊， 係， 即係你為咗有特技而有特技啊，有少少係啊。 同埋 咁我都唔係好明白， 係嚇，同埋要點解要改個名叫四大天王咧？真係拗大頭嘅呢一樣嘢係 啊。即係咪因為唐三藏係有孫悟空？佢徒弟都要騎翻隻咧，咁樣即係我唔係太明，佢真係真係唔係好明，係啊，四大天王啊，簡直冇關係啊，同套戲其實可以話 係啊， 咪唯一少少關係，即係講翻，我相信唔係好多觀眾睇啊。咁啊，劇透講就話，因為佢不嬲一開波就阿劉武則天係想要翻狄仁傑嗰個抗龍簡嘅， 抗龍簡， 咁於是就用盡智謀去點樣謀取佢啦，又或者要攞佢，咁但係佢個抗龍簡原來唔係擺咗喺大理寺，就擺咗喺四大天王嗰個神像嗰隻手，咁但係佢擺咧擺得好流嘅，就咁擺出去嘅啫， 就咁擺喺 度，即係人有個輕功嘅個試點，或者佢嗰陣時已經有航拍機咧，航拍都見到嘅咁樣，咁變咗就即係流啲，咁你起碼都有個機關啦，撳粒掣咁樣噴一噴有啲。木箱入面再先有个木箱装住个簡啦，你都唔会喺度即係等佢餐风露骨咁样俾风雨侵蚀啦，係咪先？咁即係嗰啲人好鬼流囉，啲情节即係明呢啲係操作囉，即係嗰啲人都唔用心諗。 佢嗰件已经升级做神器㗎啦，係唔怕㗎，係咁摆到登山头㗎，落雨唔怕入水仲好，即係落雨唔怕入水兼夹，仲可以当凳仔坐，再插落个屎眼。 系咪吸收人哋精华？其实佢索紧啲能量。 成支插落个屎眼度，可以当凳仔坐。OK， 咁啊，即系我唔理你做乜嘢啦，系啦，即系呢个红气出品嚟嘅，应该系啦。咁 佢 讲咁，其实嗰啲嘢系唔重要。 系天外揾铁所处噶嘛？佢讲到明系，唉，唔知佢想点啊？ 總之一篤嗰個嘢就有啲唔知咩音波就乜鬼都破到，即係神氣到呢個程度咁。我哋 音波攻擊嘅呢個啱係頭嘅啫，而且兩集都冇咁講過。佢今集就一陣一轉佢，咁而又講話嗰、那個係咪叫咩？我咩風魔族嗰啲幻術就全部係來自聲音嘅，係啦，聲音攻擊。咁啊，漢龍間一陣咧，咁啲音又唔知點解咁細支嘢又可以震到成個幾百範圍都冇事咁樣，就 level 咗佢嗰啲咒術咁樣，咁你 下次應該唔係話佢係就咁話咩天外隕石所住啦，係外星人浮低㗎啦，應該。 以為你咁樣講咧， 殺最簡喎變咗，係嘛？ 唔係， 佢淨係靠 劉於起成會變身成為鹹蛋超人啊！我成日要變身氣啊，大佬。 佢淨係靠音波個嚟去隔令到佢哋有幻覺㗎呀，淨係冇冇嗰啲。 個風魔就唔係靠啲啷啷。 佢冇解釋嘅 ，OK， 你唔好自己解釋。佢好好似嗰度同啲嘢有關，但係佢咩原理佢完全冇講。佢完全冇講㗎 ，OK。 啊、即你唔好理佢，佢冇讲过佢嘅原理嘅，不过佢就话咁样可以破解啫。OK， 系即系究竟 系 法 佢话系，佢话系就系啊，系啦，即系算啦，系系咯，即系你都话仙女嗰套，你都觉得好流啦，系咪？即系既然系幻觉啊，整正啲啦，系咪？ 系咯，红衣仙女揾个条腰咁粗个胸又唔系太大嘅，个样又冇乜点化妆咁样， 即系你揾个高贵妃嚟跳都仲正过佢，系咪？ 哇，正好多啦， 系嘛？点解古代都系钢管舞嘅？我 系系咯， 系嘛？ 喂，佢做正 天度有个钢管喺度，佢喺度跳紧系嘛？阿高贵妃系嘛？系嘛？系嘛？啊！ 不过呢度你问我，我就少少提翻啦。咁啊，头先讲过就系有呢、這个嗰、那个叫侠女啦，即系开头就敌对嘅，后屘就帮翻敌人。嗰个外族女仔咧，佢又叫水月嘅。其實就是麥斯純，咁麥斯純係邊個呢？就係、是、七月與安生，就同呢個周冬雨，咁啊兩個就 搞叻嗰個嘛， 奪影后嗰個啦。咁啊係有演技，呢度都我覺得咁多個人嚟計，係佢演呢個水月係演得最好咯。其餘所有人都不能如其分嘅，即係馮兆峰就變咗下巴，趙又廷做個龜，即係冇智慧嘅劉德華嘅狄仁傑，咁啊林根新就做個好似好浪漫、好單純嘅沙陀。咁其實唔係啊嘛，因為我覺得佢咁高醫術咁嚟咁蠢嘅，即係總之唯命是從咁樣，又要俾女人恰咁樣，咁即係我覺得都 over 曬，睇得馬斯松係拿捏到個水月嘅，咁樣係啦， 同埋阿林更新所飾演嘅沙台中呢一度，佢成日跟住狄仁傑咧，阿狄仁傑飛檐走壁，佢想跟住佢飛檐走壁，但係佢冇咁嘅輕功，嗰度咧拍得佢好愚蠢啦，係咯， 系啊，即系变咗下下跟单咁。 呢一套嘢啊，其实反而喺敌国嗰个，反而佢做得好啲啊。即系你就系话嗰个初初系坏人嗰个女仔啦。 系。 咁甚至乎嗰个后屘化身成为武则天嗰个阿婆啦。 系。后屘佢婆婆都好。 嘅首领即系都唔知系咩人嗰个啦，即系蒙面嗰个。 系。 其实都做得 OK 嘅，反而。所以呢样嘢。咪特摄片入边嗰啲角度咯。 系， 好明显佢系攞咗嗰啲形象嚟做。 怪人系赢超人嘅。 怪人嚟噶，冇错，佢就系怪人嚟嘅，系啦。咁呢啲事都要讚返，咁呢套戲反而呢竟然喺呢度落咗，即係落咗功夫，係咁，但係竟然班主角就廢曬啦，係 啦， 因為你想讚嗰個女仔其實都係敵國嚟㗎，不過佢走咗過嚟幫手咋嘛，咁都係即係你都可以當係敵人幹部之一嚟嘅， 冇錯， 本來都係敵人嚟，咁嗰啲就反而做得 OK 喎，係啊，咁所以呢套嘢又唔係話衰曬，不過呢佢即係整咗出嚟整體就唔知點解唔好睇咁咯， 係，同埋其實係真係好冇趣嘅， 解唔通嘅， 因為佢係啦，一來就已經係自圓其説自己講曬啦，二來佢所謂搞大長龍鳳最後一講，咁譬如你話嗰場咩斬個龍頭，個龍頭啊收埋喺張龍椅下面咁樣，好鬼冇 point， 咁搞咁多嘢，原來又唔知做乜，就為咗條絲啊綁喺個馬車度咁做乜啫？咁即係冇 point 啊！你唔點解唔講嘢，一嘢斬咗個皇上？你講佢咁高法力，咁打個龜波氣功咪贏咗？咁咪謀前三位咯？咁你做乜搞咁多嘢？咁類似好唔通咁，而最後搞咁大場龍鳳，又整咗只好似珊瑚咩竹蘇怪咁樣，跟住後屘整只黑猩猩，唔係。呢個白星星，咁我都明啊，白星星實體噶嘛，你嗰只珊瑚怪虛幻，應該係幻術嚟噶嘛，我唔知打乜，一虛一實咁突咁喺度打。 除非你話靠佢哇一聲，靠佢哇一聲，跟住嘈醒咗嗰啲中咗聽覺幻術嘅人咧，除非佢又冇講到啲幻術係因為聽覺啊嘛，又係咯。 所以算即整體好無趣嘅呢套， 呢個合理性度兜啊！你呢套就冇合理性， 係啊，冇意思咯，真 係。所以佢最無聊就係法術咪法術咯，咁搞咁多嘢啦。即平時你睇《倩女幽魂》，你就唔會問呢啲問題，因為呢套係人節啊，最大問題係，應該係有得解啊，但係佢係冇得解啊。呢個真係佢最大嘅敗筆啊嘛！你攞咗一個中國最出名嘅一個偵探嚟做一個故事，但竟然你係同我玩啲解冇得解嘅怪嘢，有冇搞錯啊？即係福爾摩斯會唔會真係有鬼啊？查一查啊！即係我真係唔知佢做乜嘢。咁所以講真啦，你反觀翻即係咁耐以嚟，我都覺得唔知點解，我反而覺得點解我都係鄭則仕做嗰個狄仁傑咧，我反而仲覺得係似啲嘅。唔係佢個樣嘅問題，可能是因為人哋查案啊，真係正正經經，係呢樣嘢似啲啊，係啊， 唔知鄭一士個狄仁傑係唔係跟翻內地嗰個 狄仁杰去做，因为嗰个狄仁杰都系肥肥地，不过冇阿郑一士咁肥啫嘛，但系都系肥肥地嘅。佢个第一二季嗰个狄仁杰系啦， 我觉得冇问题啊。点解必定系型英帅靓正啊？即系呢个文俊一早讲过啦，系咪大侠一定要系靓仔嘅咩？系嘛？即我文俊唔可以做陆小凤咩？系咪先？ 系。 咁我又觉得郑则仕做咗个好好嘅例子，虽然佢咁嘅样。但佢做咗出嚟，我覺得佢真係醒，係有頭腦，係可以，係啊，即係可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去，即係反擊，即係我覺得其實好睇嘅，即係成成睇成得試版嘅《狄仁傑》嚇。 嗯 ，OK， 係。 咁同埋啊，你唔好唔記得裏面有上官婉兒邊個做啊嘛，就唐玲做噶嘛， 可以唐玲啊嘛， 咁 OK 喎， 係咪好好多啊？係 好多， 咁呢度冇咗嘅， 係 呢度反而係劉德華嗰時有嘅喎。佢又唔知點解㗎喎，係啊，佢而家又冇㗎喎，不過當然咁佢而家應該未出世，如果佢講到咁就嚇。 廿年前咯， 佢好似預咗係出幾集㗎，佢唔係淨係得依集㗎，但係就應該國內票房 唔 下啦，未必收得到。 佢以為呢套可以係復仇者。 係啦，佢以為係可以當 series 咁拍嘅。 唔好諗， 佢上次佢神刀龍王嗰度，佢整咗23张構想圖啊，佢冇一張係四大天王嘅，佢呢一度就架床疊屋咁樣出一集出嚟，我就唔明點解啊！真係，唉。 咩叫24张構想圖咧？唔明。 佢神刀龍王嗰度佢。结尾咧，好似彩蛋咁样嘅，佢有24张画咁。 即系话咩？嚟紧24部戏。 画咁样噶嘛？系啊， 24部戏嚟紧系嘛？ 系啊， 抵得咯！ 张张都靓，张张都系画得好鬼靓嘅，定系好有遐想？究竟呢个古仔系乜嘢嚟嘅咧？系啦， 会唔会 develop 佢？ 系啊，有咩玲珑塔啊，高丽美人啊，咩白眉道人啊，嗰啲嘢听咩好鬼好鬼正 嘅。 好鬼正嘅，聽淨係睇個名同埋睇張圖就好吸引嘅，但係點知下一集嘅時候，點知唔係呢23个古仔喎？原來就係一個叫四大 天王 睇， 係 啊，你問佢啦，你問佢， 係。咁啊，差唔多啦，電影我都夠皮，喂，講下你網大 啦。喂，你都講到爆燈咧，仲講咁多，係咯，啊，講第二套啦，係快講啊！啊！另外嗰套，另外都系狄仁杰，唉，呢套未听过，大家快啲讲呢套。 好啦，嗱，其实就系陈建锋做嘅，咁就做狄仁杰啦。咁就另外一个咧，就系武则天系边个做咧？身材索到爆啦，就系徐冬冬啊，即系《追龙》里面嗰个玫瑰啊。 知道， 系啦。 知道 啊！ 黄色御用， 即系呢个武则天就睇得啦。 系啦， 梗系啦，系啦， 人掂波先掂。 系啦，冇错。 咁 点解 武则天有冇露事业线咧？ 我谂有啊， 绝对绝对 露啊，嘥气。 有啊嘛，系唔系搵咗人做咩咧？ 系啊，速度啊，紧晒身咁啦，系明白。 系啦，咁就除咗呢两个角色咧，就其他你唔好问我以前名啊，我完全唔知佢系乜水嚟嘅。 唔想知你叫讲角色得啦。 好啦，咁就开头咧就系讲喺嗰度啊，就发生咗啲连环嘅命案啦。咁样就每一个死者咧都系朝廷啲显达啊，咁样嗰啲即系啲有势力嘅人士啦。咁样佢哋全部嘅死状咧都系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喺头上边咧唔一定系额头嘅，有阵时喺个头壳顶，总之喺头部咧就开咗个好似二郎神嗰只眼。咁樣嘅物體打直嘅，咁就係一個菱形嘅窿咁樣嘅，就啲人就話嗰樣嘢係天眼啦咁樣。就佢開頭第一場戲嘅時候就影到好怪咁樣俾你睇㗎喎，就係、突然間呢嗰、那個死者呢就無啦啦額頭嗰度發咗個菱形嘅窿咁樣嘅光咁樣，跟住之後突然間死咗嘅。原來呢呢、這個唔係真相嚟㗎，呢、這個係街上啊，啲人啊流言蜚语传出嚟，幻 想 其实幻想出嚟嘅嘢嚟嘅啫。原来系系啦，跟住嗰度嘅大理寺卿啊，崔锦啊叫做系啦，咁佢咧就查呢单案束手无策，咁咧就武则天咧就下令咧就叫佢咧就去揾阿狄仁杰啊，就出嚟去帮手嘅。而嗰阵时狄仁杰咧其实就系喺监里边度坐紧嘅，系啦。因为就是又是一些文字獄咁样啦，因为狄仁杰佢个老师呢 咁就講咗一啲俾人彈劾啊，咁就要株連啦，咁狄仁傑都有份啦，咁就呢個時候啊需要用狄仁傑嘅。 我記得當初劉德華嗰集唔係好似都係有啲咁樣嘅咩？ 其實佢係炒集咁咯，其實就 係咪即係劉德華嗰集好似初都係咁噶嘛？係嘛？ 係啊。系啊， 不過 但係阿劉德華佢 未必去到抄家，即係夾佢入監獄咁樣嘅啫，好似俾佢入邊去到話 呢 度抄家嗰只 咯，呢度都係炒入咁嘅，都係爛爛地㗎啦，咁就係啦，呢套嘢好啦，跟住之後咧，就佢出翻嚟嘅時候就玩咗個遊戲啦，個大李子興就係同佢就係、是、好似嗱佢又著咗一件囚服咁樣入去嘅就。同埋兩個手下行到入去，跟住之後就問 邊個佢啊？佢啊？邊個咧？兩個有佢 啊？嗰、那個大李子興邊個？唔係問阿大李子興就著咗件囚服，跟住之後帶埋兩個手下都係著住囚服嘅，就問啦，就考阿狄仁傑問佢邊個係殺人兇手呢三個人？跟住之後就狄仁傑咧就唔單止話呢三個都唔係殺人兇手，而且仲指明到指證呢一個咁樣嘅大李子興阿崔錦咧，佢就係、是一個好高貴嘅人，係啦，咁樣呢、這個冇，係跟住之後就， 咦？佢有冇俾理由 啊？有， 即係佢冇俾理由，點解咧？ 有俾理由，就係睇佢睇佢嘅眼神，睇佢嘅眼神同埋睇佢嘅手咯。佢嘅眼神就鋭利，唔似係三個都唔似係嗰啲俾人捉入去嗰啲人咁樣嘅款嘅，個個都唔係死老豆咁款嘅，個個都係個眼神就好。好市正嘅咁樣， 好滾嘅，好滾滾嘅，係 啦，係啦， 手又好乾淨啦，即係好簡單講啦，係 手又乾淨，係啦， 啲手指甲好滾邊咁啦，即係又好啲啦，好打完快啲，快啲， 係啦，好跟住之後咧就出嚟，跟住之後就知道咗呢件事嘅時候啦，咁就佢第一件事就係查兩樣嘢嘅，就係、是、有冇方法可以令到用一啲有咩工具啊可以。令到喺頭骨嗰度啊開到個菱形嘅窿啊咁樣，跟住之後佢同埋喺度叫啲手下就問啲藥鋪啊有冇啲乜嘢藥物啊係可以令到人一聞到就會即刻就會暈低或者僵硬啊咁樣嘅嘢，跟住之後喺呢個時候就問到就就其實咧就。佢係揾到一樣工具係可以篤到個人形嘅窿喺度側啲唔裂嘅，係啦，好順暢，但佢冇解釋到㗎吓，係啦，同埋呢個問到一樣藥材就係可以聞到，咁就可以令人哋暈低嘅，係啦，就由呢兩個線索嗰度就係、是、呢一種藥材究竟喺邊一度嚟嘅，同埋用乜嘢嘅香可以滲透咗落去令人遮到呢一種味，跟住之後吸入咗去唔覺。呢兩條線索去揾嘅時候， 頭先你講嗰兩樣嘢，一樣叫哥羅方，一樣嘢叫半口刀啊嘛。 係啦，係啦，冇錯，就揾到呢兩樣嘢啦。係啦，跟住之後同埋咧，喺其中一個死者嗰度咧，就發現到一樣唔應該屬於呢一度嘅物品，就係、是、一塊布。咁樣嗰塊布咧，應該係屬於一間嘅記載嘅，係啦，用嗰啲女用開嗰啲布料嘅。 咁出名啊！出名到即係會有得認嘅， 係、啊、 即有 logo 喺度係嘛？即係可能 係啊，可能係 Palace Spa 咁樣有埋個 logo 係咯， 係啦咁樣， 咁樣 啊，咁樣跟住即係去咗嗰間妓院啦，跟住之後咧，咁就去查嘅時候就發現到阿狄仁傑啊個師妹啊，咁就即係佢老師個女啊，咁就係嗰度嘅花魁，跟住之後就。 咁點解你頭先話連佢老師賴嘢佢都要坐監，佢個女唔使？ 咁就可能俾人掟咗去做雞啊！可能又 咁又點啊？ 賣咗，可能賣咗去做雞啩，唔使坐，賣咗去咩啊？ 即係賣咗做雞就唔算係個女。 咁我唔知啊，賣咗佢做雞喎，可能嗰啲佢冇。 都係避開豬狗族嘅，原來做雞。O、okay, K 好。 係啦，可能佢嘅 即係賣咗身係嘛，就唔算係個女係嘛？ 系啦，咁样就系啦，呢一样嘢就跟住再。 据我了解，应该系调转喎，因为佢个女喺嗰度做鸡，系连做鸡佢嗰班同事都要猪埋狗，即系舐埋嘢啊。 系 咁，唔会系调转啊，因为佢去咗嗰度做鸡，所以就唔坑系个女喎。佢咪啲忘记咗头先讲紧猪年呢个问题咧？ 唔知系连学生都舐嘢。 都学生其实系第几族啊？好远噶咯，学生系。 啊，系， 系咯， 系咯， 系系 学生远啲啦，我唔知系算系第几族啊，但系你家人肯定近啲啦，系咯。 系啦，跟住之后就又系嗰啲套路啦，就系、是、呢个师就系、是、发现到呢个师妹又继续又藏有呢啲咁嘅香，跟住之后又 咁，佢识唔识武功噶？ 唔识，但系识跳舞。 唔识武功嘅。 系啦，不过咧佢表演跳舞嗰场好犀利噶，你会见到咧佢膊头有两条透明吊带噶。 哦，即系有啲透明巴带，你先 系啊，有一条透明巴带。 哦，咁唔出奇啊！头先坊间都揾到罐头刀同埋高罗芳咁，有透明巴都好正常啫。你系咪睇呢套咪银魂嚟噶？系咪啊？即系古代，虽然系古代，但系其实一早已有外星科技噶啦。 系啊， 我觉得系咯，我觉得睇呢、這个而家佢系列嗰啲狄仁杰系银魂嚟噶咯。 系 啦，都出现手枪啊，追起大炮，你唔好惊啊，惊讶啦。 系啦，跟住之后就再。系啦，跟住再之後咧，喺佢身上，跟喺佢嗰度搜到一啲證據啦，又嗰啲香啊，又可以遮到嗰啲迷藥嘅香啊，同埋最跟住見到有張名冊，咁就呢個係就係咁啱就係死， 又有嗰啲人喺上面， 嗰啲人名全部喺上 面，睇一睇個封面，睇住死亡筆記啊，係咪？ 係啊，有可能嘅。跟住之後再走去查嘅時候，就發現原來呢一扎人全部都死者，全部都係當年有份彈劾狄仁傑老師嘅，係啊， 哦，原來 老師嘅人係啦，咁樣。跟住之後咁啊，梗係拉咗佢坐監啦。跟住梗係個故事去到呢度，只不過係60分鐘套嘢。95分鐘，即係 話應該係錯啦，係唔係佢係真空啦？ 係啦，跟住再之後咧，原來搞咗一輪嘢嘅時候，發現嗰就係、是、另外有一樣嘢就係嗰種迷煙咧，就係、是一個地方嗰度出產呢樣嘢個地方咧，就係呢一個。女仔佢當年嗰個管家出生嗰笪地方，呢笪地方呢就係俾呢個台前滅咗國㗎啦，係啦，跟住之後就又兜一大個圈，又係唔返佢事，點知最後係關邊個事呢？就係、是、關呢個大理智興事嘅。呢、這個大理智興原來就係呢一個國家裏面嘅世子，佢滅咗國㗎就流落咗喺呢一度，係啦，跟住之後佢意圖就係喺大堂嗰度製造混亂，跟住之後呢就整咗呢幾單案嘅時候，臨尾一 round 嘅時候呢就想啊呢、這個連武則天同埋皇上都做瓜埋，係啦，同埋要喺佢嗰度要篤個窿啊，要製造最後一個異象出嚟啊，就令到大堂嘅全國嘅人都好驚啊，製造恐慌，跟住之後喺呢一度嚟去做嘢啊。跟住之後，狄仁傑查到呢單嘢嘅時候，就俾佢啲手下圍住嚟揼啊！點知咧喺佢寡不敵眾嘅時候，突然間有啲箭射出嚟，就救咗狄仁傑。原來武則天同埋阿皇上嘅出現，原來皇上一早知道呢啲事嘅，係啦。跟住之後咧，佢點解知道呢啲嘢，仲揾阿狄仁傑出嚟查咧？原來阿天后同埋阿皇上突然間就高興啊，想放阿狄仁傑借個機會俾佢立功，跟住之後就重用翻佢，跟住之後你嘅老師我幫佢平反啦，咁就完咗噶啦，係啦，都搞搞地噶啦。 係咪虛劇嚟咯？啫嘛呢出 有少少啊， 睇喎。 你呢個 ending 緊要搞笑啊，大佬。 少少地喎，即係啲反高潮嗰只嚟喎。 嗰啲差佬到咧，有冇 B 部有啲藍色燈、紅色燈喺膊頭嘅？ 唔覺， 唔夠好笑咯，我覺得冇就係咪？即係搞咩啊，大佬？ 係 有冇攞住有冇捲個桶，跟住當大聲公嗌去入邊啊？裏邊嘅人聽住啊！快啲投降嗰啲啊！ 冇 咩戲而家，大佬 網大咯，內地啲網大咯。是咁上下質地㗎啦，呢度 即係有人揸住支好大嘅嗰啲戰槍啊，做 slapper 啊嘛，係嘛，揸住嗰支弩做 slapper 啊嘛， 永遠套就冇，四大天王就反而有， 係嘛，係喎，好似係喎，佢反而有，係哇，犀利，有 slapper 勁啊，係咯，登上冇耳機嘅 calling 㗎嘛 ，hold 住㗎嘛，唔好開槍㗎嘛。冇命令冇開槍咁啊， 系 啦，見到台劇咁啊，收到咁啊，嗰啲啊，講埋呢啲啊，黐線嗰啲咩咩， 最 即係呢啲爛戲啦，戲院，呢個又想 不過，不過仲有好處咧，起碼佢呢個咧最尾係人為冇，佢唔係玩神怪，即係佢係變咗翻係似翻就係開頭係好似有神怪，但係查咧係人造嘅，即係解到嘅最少。咁就算你話其實有冇佢嗰種咁嘅藥或者佢嗰種，咁佢未知嗰樣嘢冇，佢唔係佢揾到嘅嘢都係神怪嘛，你唔好用神怪去解神怪嘅嘢先得㗎。 係 最尾原來係吸血殭屍做嘅咁樣，咁呢個唔係夾案嚟㗎大佬。 係都問題就係點解係呢一種草藥呢，呢個世界係咪淨係得呢種草藥做到呢種效果呢，咁又係一個問題啦，咁就係。 嗱，你喺古装片入面咧，你杜撰一种药咧系常见嘅。 O、okay, K， 明白。 或者杜撰一种毒都系常见嘅。咁你呢啲你睇翻你啲咩楚留香啊，啲成日都有噶啦。你睇陆小凤，咁佢都会有啲冇即系现实唔存在嘅药。咁但系咧，咁最少嗰个系药嚟嘅啫，佢唔会系一啲即系法术或者即系佢未牵涉到嗰啲啊。吓，咁你只要话俾人听呢种药嘅功能系乜，咁咪算数咯。咁即係我就當你有，都 OK。咁但係你話啊，即係劉德華嗰個版本嗰、那個，即係除咗嗰版就嗰啲就已經去到神怪啊！你明唔明啊？ 係。 即係你唔能夠查一查，其實係吸血殭屍做嘅，查一查係狼人做，呢啲唔係答案嚟嘅，大佬。 即係喺頭骨嗰度篤一個完整嘅窿咁樣，就呢一句就佢冇解俾你聽啊，但係都。 最屘原來隻人咁大隻蚊怪咁樣，你同我講咁樣，咁呢個話。咁樣，咁最尾咧要變身㗎啦，阿狄仁傑要變身就無面超人打低佢先得㗎啦，我先好睇啊，大佬。 起碼佢話俾你聽係用一種工具，先冇話俾你聽點解，但係都叫做痛啊嗰樣嘢。 唔係，咁咪解咗咯，咪工具咯，最少唔係有怪物或者有咩係咪？唔係有神怪嘅 嘢， 其實冇嘅。 呢啲嘢就好過佢嘅，不過就啊呢啲嘢咁啊計較啲啦，即係你話係佢個女點會冇事啊？佢啊老師就要斬頭係啦，咁樣就。 个女就去做鸡啊！哦，我知啊，所以个女咪去咗做鸡咯，俾个皇帝卖咗做鸡，原来明白。 系啊， 狄仁杰就坐监，个女就做鸡。 系啦， 唉， 咁啊，嗱，情节就 bullshit 啦，咁啊，打斗得唔得咧？即系阿陈霆咩陈建锋做打，要打得好好睇。 就打斗方就好少份量咯，不过就又系啲好短嘅 shot 咯，同埋又系玩下。 我谂咪 TVB 嗰啲打法啫，系嘛，都系属于。 系啊。好過 TVB 少少，係啦， 係 OK， 係啦。 但佢描述個武功狄仁傑都係好高嘅，即係喺呢個世界觀，你個網大入邊，定係主謀嘅啫，狄仁傑。 唔係，都幾好武功嘅。 OK， 太多人就打唔贏啫，因為嗰段太多人啦，佢要人哋用箭去救嗰度，一打十冇問題，係啦。但係以一敵百就唔得啦，嗰種。 其實咧，佢哋呢啲咁嘅故仔，佢不如索性講啊！每一次呢啲案咧，到尾咧，其實都係武則天嚟後邊啲搞啲嘢嘅，即係唔係怪，係一種政治嘅陰謀。OK， 係啦。 咁所以咧，就算阿狄仁傑知道嘅真相咧，係不能宣之於口。咁你不如你講呢一樣嘢，咁佢同武則天係不一路有個咁嘅糾纏，咁會唔會咁好睇啲？即係你當我多事啊，幫佢改改佢啊！会咁好睇咁你既然你武则天要继续存在而同阿狄仁杰好似有啲好奇怪嘅关系，佢嘅关系咪就系一个敌人咯？狄仁杰嘅关系咪敌人咯？ 系啊， 呢个好杰咯，系咪？ 系啊，做武则天嘅敌人梗系杰啦。 系啦，咪狄仁杰咁咯。敌人同我杰就要分开中间一点，狄仁杰明白？系咁啊，下次不如试下玩呢只啦。咁你。即係你查完一大輪占士邦查完一大輪，哎呀，原來後尾發現係英女王主使，咁你唔可以爆出嚟，咁哎呀，咁啊等佢啦，得唔得？咁得唔得？ 係， 即係知女王密令咯，即係咁樣。即係我都覺得咧，點拍都係笑片嚟㗎啦，係咯。即係我覺得佢不如將佢拍到變咗呢個即係大內密探啊008咁樣，可能仲好睇啲，係嘛？係。即係人字不斷。即係佢都有個文西咁幫佢開發啲武器咁好睇啲。 你講喺大論啊，七零零八又令我諗起一樣嘢喎，就係咧講四大 天王。有啊呢度。 唔係四大唔係呢度，四大天王嗰度咧，你覺唔覺得啊？趙又廷咧有少少似張家輝嘅龍家九啊，真係我覺得。 哦，我以為你話似阿文西咁啊，真係大佬。 未至於。 好。 我哋期望我哋幾時攞個嘢含喺個口度咧，啵啵啵啵啵啵啵咁開咗啲火神炮咁啊，最好啊！跟住攞咗嗰塊嘢咧飛天啊，啵啵啵啵啵咁直升機咁係嘛？我等住睇，我等住睇。即係食人傑啦，其實本來係一個幾好嘅一個 I P 嚟嘅，即係其實咧鬼都係識噶，因為係有狄公案係一個鬼佬嘅小説，咁所以咧其實你不如你睇一套正經嘅，其實好過啦。 荷蘭嘅作家高 達啊，幾 好， 真係嘥曬，真係嘥。 即古裝查案咪幾好，正正經經。 係。你再你連齋咧，就係你咪楞埋包公幾個咁樣，係咪？係咯。跟住施工皮案楞埋，我而家啲人可能唔知施工係邊個，施工都好犀利。佢係比美呢個 Freddy 啊，佢係可以入夢查案嘅，犀利啊！ 啲人都應該識阿 Bobby 做過啊嘛，喺電視嗰度施工皮案有啊嘛。 唔好意思，我睇嗰個咧係有一個嗰個好老嘅一個叫咩名？阿伯嚟嘅。嗰時施工奇案係啊，好老啊！嗰個結果叫咩？平時做啲好老啊，做啲爺啊，做啲嗰啲角色噶，好老嘅嗰個係啊。嗰時我第一次睇無線做施工奇案係啊，係一個阿伯做，好好睇，因為佢就係每次咧就喺發夢嘅時候咧就諗到佢嗰個案啊，係 哦， 即係好特別，即係佢嗰個角色啊，嗰個特色啊，好特別啊，係啊，佢真係夢中偵探嚟嘅，真係犀利。即竟然咧，古代我哋有咁多呢啲偵探故事啊，但係竟然我哋而家係冇，或者冇唔識得將佢攞翻出嚟去發揮，我覺得係非常之可惜。呢啲咪 I P 咯？係。點解人哋識發揮，你唔識？中國好多好嘢嘅，係咯，攞翻出嚟玩啦。嗱，咁呢啲係正常嘅喎，呢啲係正常人嚟嘅喎。同埋係咪其實好似係都係真有其人㗎嘛？呢啲人，所以佢啲案件就可能就作啦，係咪啊？ 狄仁傑係，狄 仁傑就肯定有啦。 拍案惊奇嗰啲冇真噶嘛？ 狄仁杰就肯定有呢个人啦，系嘛？施工系咪好似都系有噶？好似都吓 有。 咁其实包拯都有噶，包拯都有噶，即系有呢个人物嘅。 唔系，施琅个仔吓，跟住之后咧，应该一定有啫。如果唔系，佢唔会讲到话施琅个仔噶嘛？系咯，讲到话。 系咯，你嫌斋咪呢三条友一齐查案得唔得啊？系咯，咪呢三条友系少年嚟嘅，得唔得？你嫌咩咪个个都靓仔嘅，咁得唔得啊？系咯。系咯，不过我惊到时又变咗唐伯虎，俾佢咁搞佢，算啦，唔好搞，系啦，啲 I P 俾佢搞衰嘅，系咯，试下啦，睇下次点样玩啦，系啦，你咪卖俾外国咯，系咪？阿包公咪黑人做，系咪啱啦？系咪？黑人做包公几啱，系咪？ 系喎， 系咯。O K， 你哋自己谂啦，系我教得你咁多咩？你又唔系请我，咪帮你谂咁多做咩？我抌晒桥俾你提，单晒眼啦，系咯，你继续拍烂嘢，继续啊，你系啦。即係好爛啊！真係唔該啊，係咯，即係可能呢套啊，陳建峰呢套，即係你覺得其實呢套好過呢套電影呢套係咪？ 唔係好過，係呢個 唔 係 好過， 中間 條橋我嘅明白，條橋啫，我嘅明白。即係其實套戲不如做呢種路線好啲，意思係。 係啦，即係實際實質嘅推理玩。 係啦係啦，可能其實仲好係啊。 係啊，因為佢 唔係因為咧，其實第一集劉德華嗰度咧。真係拱去影展㗎嗰時， 係 真係我覺得好好笑㗎，係啊，啲鬼佬成嚇 detective D 點解係變咗神怪嘅？係，即係佢眼中其實佢會 expect 係一個福爾摩斯咁嘅古仔嚟㗎，係，即係可能你開頭係一件奇案，但係即係佢會期待係你有個合理解釋㗎，點知係個解釋仲？个解释仲奇案过你个初头奇案，真系大佬。 系啊，呢个搞笑，呢个搞笑。 真系 搞咁大长龙凤，个解释系奇过本身奇案。 系啦，即系真系睇到你鬼佬真系猛啊！真系你再继续系咁啊，系啊。 点解地下有只金捞啊？个神仙变出嚟噶咯，嗰种系嘛？ 啊？ 点解地下有只金捞？ 唔但啦，系咯，点解有鬼其实系外星人噶啦？系咯，唔知啊，系唔知道，唔系，我谂佢超越咗维斯利噶，系劲过啊，大佬。维斯利嗰啲几 V 运运都好似合理啲，呢啲成哇搞咩啊，大佬？真系，即系总之系神怪过睇《侍女幽魂》啦。总之我感觉系 系啊， 唉，实际《侍女幽魂》合理好多噶，睇嗰阵觉得算数啦，唉。唉，唔好搞啦，我觉得系咯，下次拍翻啲鬼啊嗰啲算啦，唉，唔好啦，唉， 唔好搞到嘉玲姐真係臨老唔得啦，你咁搞啊嘉玲姐同阿同阿朝偉啊大佬，係囉。兩邊係咁喺度夾擊，搞到兩個變 咗。係咁夾擊 做咩啫？人哋好一對神仙眷侶嘅，真係唔好搞人嘅，咁係睇我心目中其實係型男型靚女嚟嘅兩個，唉真係唔好搞到人真係臨老唔過一世啫。 定係又係嗰三個字啊？揾食啫，係嘛？ 真係我驚佢揾唔到食啊！ 之後揾唔到食喎，調查。 係啊，你真係揾一套係啊，冇用啊！大佬，你搞到我破滅曬啦！我心目中啲形象啊， 咁啊係，係 嘛？ 好啦，講到呢度。 今日你揾翻阿黃祖賢真係我都覺得唔好啦，係咯，即係嚇親我啊！驚係咯，整多次倩女幽魂咁樣，而家唔得啦，係嘛？係咯。所以黃祖賢都醒目，冇話復出，係啊，咁啊， 係， 好， 好，講到呢度， 好。